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2日，劳工处展开两周特别行动，针对性巡查全港架设大型竹棚架地盘。 消委会发现家居装修报价单收费条款不清晰，建议制定范本加入冷静期。 夏宝龙今日起来港考察七天，了解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最新情况。 东电社长就泄漏核污水致歉，岸田文雄要求向日本国内外解释。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八点答二，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咧都有张凤平喺度嘅。啊，寻日咧就见到消委会又做咗好详尽嘅报告咧，就去讲到关于一啲装修嘅时候，大家可能会遇到嘅一啲问题，消费者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困难所在咧，同埋有一啲嘅建议嘅。咁唔知道大家去揾一啲装修公司嘅时候，有冇曾经经历过，可能即系会觉得啊货不对版啊，又或者喺揾嘅时候咧，早期就已经觉得好迷茫嘅呢啲状况咧。咁唔知今次消委会的嗰啲建议啊，能唔能够可以针对性到去解决到大家的疑惑啦？如果大家咧都试过有啲类似嘅状况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噶。至于咧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啊，你就请嚟两位嘉宾同你讲讲呢个话题啦。有消委会嘅副主席彭楚夫同埋消委会总干事黄鸿喺度噶。早晨两位。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各位观众。 嗱，头先咧，即系我稍稍即系睇你哋嘅报告嘅时候咧，都见到你哋有讲到话啊，其实都见到消费者咧，可能喺揾装修嘅时候咧，都会遇到各式各样嘅困难啦，令到你哋都做咗呢一个嘅研究报告出嚟。其实可唔可以都讲下佢你哋个数据揾到嘅嗰啲状况入边，通常大家系遇到点样嘅困难嘅咧？ 其实我哋今次成个数据开始由2017年啦，到2023年啊，咁横跨呢七年间咧，搜集到都好多嘅嗰啲投诉嘅。咁投诉里边咧，大部分都系以一啲叫做员工啊，或者可能合约啲条款啊唔清楚啊等等。咁所以加埋仲有好多嗰啲细节嘅嘢咧，同埋我哋睇翻整体嘅投诉数字。七年落嚟具體啲，差唔多平均每兩日就有一單嘅投訴，因為加埋咧七年1200單，咁然後每一年有每一年有170單左右嚇，咁所以其實嗰個數字都好驚人，同埋嗰個金額都唔細嘅，逢係裝修都好大嚇，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係需要正視同埋去做一個咁嘅調查。 有冇話平均牽涉嘅金額幾多？最高又去到幾多啦？ 平均最我哋睇過平均都係23萬左右啦。咁高嘅話，個別高嘅可能可以好高啦，即係可能幾百萬啊咁樣咁平均數字23。咁尤其是而家我哋香港好多嘅樓宇都老化啊。咁我哋睇到嗰個需求咧，其實會越嚟越多。咁大家喺嗰個裝修呢一方面咧，亦都好多時都係以一個叫以訛傳訛嘅方法。啊，边间公司好啊？啊，点样装修系最有效率啊？等等，咁啊，好多呢啲唔同嘅信息，或者话用边一个咁嘅方法去装修，可能最实际，边间公司有边一啲嘅套餐最好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会好误导消费者，或者可能唔系太清晰，咁所以我觉得一个全面嘅一个咁嘅审查同埋调查咧系重要嘅吓。 可唔可以讲下咧，某啲嘅个案啊，系特别咧令人印象可能好深刻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常常都会遇到嘅个案咧，等听众朋友都可以有个共鸣，睇下系咪佢哋都常会遇见嘅问题嚟噶。 我譬如话攞一个案例同大家分享啦。其中一个比较离谱嘅案例咧，就系、是、个投诉者咁揾咗一间公司，咁间公司话：，我哋有20年装修经验噶啦。咁跟住签咗佢之后咧。咁啊，發覺咧就第一嗰、那個工程負責工程嗰個人咧，原來一啲經驗，即係做住宅裝修嘅經驗，原來係冇嘅，可能有其他經驗有超過20年啦。咁另外揾個設計師啊，成日都揾唔到佢。咁所以喺嗰個監工啊，喺個工程進度啊，都出現好多個問題。咁當然啦，那個質素就唔會係好啦。咁啊，最後啦，咁嗰、那個當然有啲拗撬喺咁嘅情況下， 個裝修公司咧，仲要 back day 翻個日子，就話：誒、哎，你要我哋有啲後加工程喎，要加埋。咁喺咁情況下，消費者應該都唔會再俾錢噶啦，亦都會同佢啊叫做誒、啊、力爭最好嘅條件。咁咁嘅情況下，對方亦都誒、啊、做咗一啲叫做滋擾性嘅行為，包括打電話咁樣啊。咁所以咧，就最後佢報警嘅。 不過我就睇到咧，即係你都講話，如果係遇上有一啲嘅呢啲誒紛爭嘅時候咧，如果去做一個調解，其實一路咧嗰個成功率都好似係偏低嘅，即係都20%+咁樣。其實點解會有出現呢啲狀況嘅咧？ 咁其實誒、因為裝修牽涉嗰個金額比較大嚇，咁啊頭先講咗，我話平均就係23萬左右啦。咁對一般老百姓嚟講咧，其實23萬嘅一個平均裝修值係唔細嘅。咁你埋去同佢傾一傾，講一講，可能都即係相差幾萬蚊。咁呢一個幾萬蚊唔係一個細數字，所以大家都唔係太願意去做一個妥協啦，嚇、啊、或者據理力爭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覺得都係最好咧喺個源頭開始，即係減少。呢一方面嘅爭論，或者減少任何呢啲咁嘅投訴咧，最好就係一開始咧就清清楚楚啊，大家雙方面究竟一方面消費者想要啲乜嘢嘢啊，咁裝修公司都可以提供啲乜嘢嘢，價錢咧亦都比較實在同埋透明，咁樣樣就可以減少呢一方面嘅投訴。 或者我講一講翻我哋而家過往處理呢一啲投訴調停嗰個經驗啦。點解話嗰個調停嗰個比率比較低啲咧？就係、是、好多時咧，個合約已經係寫得唔清唔楚，好籠統嚇，又或者好多細節咧就係唔見咗。咁第二咧就係、是、消費者喺喺個過程裏面咧，喺裝修過程裏面咧，好多時都係有啲合約嘅修訂或者加嘢啊、改嘢咁。咁但係咧又係口講無憑啦，嚇好多時就講咗，可能有一個口信或者係純粹一個短信就已經講咗，但係亦都係好唔清楚。咁所以去到真係有爭拗嗰陣時咧，就係、是、你有你嘅道理，佢有佢嘅道理，即係各執一詞嘅啫。咁啊，亦都係口講無憑嘅。咁啊，去到呢啲情況底下咧，咁啊根本已經嗰個關係已經好差噶啦。咁啊，去到個階段就係根本。是調停不到咧，就會好容易就係話你告我啦，你或者係總之法庭見啦咁，咁有呢啲咁嘅情況，所以我哋嘅調停率都係去到20%，而係相比我哋處理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嘅60%+度咧係遠低於，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就唔係話出事嗰陣時先解決問題啦，我哋應該要預視個問題，同埋要知道消費者嘅痛點喺邊度咧，係逐步去幫佢哋解呢啲裂咯。 既然係咁咧，不如都請阿黃鳳賢咧幫我哋解説一下咧。即係其實成個報告，我見你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亦都即係將消費者可能喺裝修期間唔同嘅階段咧遇到嘅困難咧，係好詳細咁樣去做。可唔可以講下個做法啦，同埋即係最主要嘅一啲揾到出嚟嘅狀況啊？ 好啊，咁不如我講下我哋嗰個研究嘅方法先啦。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深入嘅研究，同埋都做咗成年咁多啊。咁我哋咧就主要分幾方面。第一就係睇翻我哋嘅投訴個案嘅分析啦，頭先都介紹咗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亦都做咗一啲消費者嘅認知調查，就訪問咗成500個消費者，問佢哋對呢、這個裝修呢個行業嗰個嘅觀感同埋過往嘅體驗啦。咁仲有咧，就係、是、我哋再有深入嘅焦點小組嘅討論，有成50位受訪者咧，就好深入咁話俾我哋聽佢哋嘅睇法，同埋佢哋覺得若果想改善呢一個情況嘅話，有啲咩措施，即係佢哋嗰個期望啦嚇，係點樣樣？咁跟住咧，我哋都係揾咗業界去做訪問。揾咗成16個商家啦，同埋14個平台咧，就係、是、我哋去訪問佢哋有16商家，我哋深度訪問咗，咁就係、是、都係攞翻佢哋嘅意見，同埋佢哋點樣睇呢個行業，個行業有啲咩問題，我哋亦都問咗，加埋咧就最有趣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咧就做埋神秘顧客啦，我哋就揾咗成59間嘅裝修公司，同埋14個網上平台咧，就係、是、去睇翻去攞報價，去比較。咁究竟嗰啲報價係咪真係好大參差啊？又或者係個過程裏面個體驗係點啊？仲有咧，我哋睇埋佢哋啲廣告啦，成200幾個廣告我哋係睇咗。咁再加埋咧就持份者嘅討論啦。咁我哋亦都揾咗好多公營機構啦、專業團體啦。咁最嬲尾咧就係亦都係參考埋一啲6個市場、6大市場嘅規管嘅制度。咁然後先出呢個報告。咁所以都係一個非常全面同埋一個深入嘅調查方法咯。 其實咧，佢譬如真係頭先聽你哋去揾嘅時候，就各個持份者都係有喺度啦。咁其實譬如從一個消費者嘅角度，我哋容易啲理解喺一個消費者佢要去揾一間裝修公司，決定用邊一間，或者喺個過程當中，其實都好漫長噶嘛呢一個時間。你會見到佢哋主要係唔同嘅階段上面會遇到嘅困難係點樣噶？有冇咩啲咩唔同咧，彭生？ 咁譬如一開始咧，大家都其實都冇一個好特定嘅地方去揾呢一啲裝修公司嘅嚇，咁我哋好多時都係通過朋友啊、親戚啊，都係嗰句，你有冇裝修師傅介紹啊？邊間好啊？信譽好啊？手工好啊？咁樣啊，咁當然啦，對佢好唔等於對你好啦。咁每一間每一個 case 都唔一樣嘅。咁另外而家我哋見到有個趨勢咧，有一啲叫做網上裝修嘅一啲平台啦，咁啲比較年輕嚇，我哋嘅調查咧就睇到係三十至三十九歲嘅嗰啲消費者咧，利用嗰個網上平台去搜尋資料係比較多嘅。咁尤其是揾呢啲配對公司嚇，咁所以佢哋都識得去周圍去揾下，用唔同嘅渠道。但最大嘅問題就係，無論係呢個網上嘅呢一啲配對平台俾嘅意見，又或者呢啲叫做討論區啊，或者啲網站啊，咁好多呢一啲咁嘅信息咧，究竟係唔係真實咧？有冇誤導消費者呢？又或者消費者點樣去確認佢講嘅嘢，或者佢 claim 嘅嘢係啱呢？咁呢一啲嘢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喺一開始嘅資料搜集嗰度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令到消費者無從入手嚇。咁跟住就當然，譬如話已經揾到個裝修公司，咁同佢一齊去傾點樣去裝修啊。大部分嘅裝修公司咧，我哋睇到除非你好實在咁，咪俾個單位佢度下尺啊，俾佢睇到你一個真真正正嘅顧客。一般嚟講咧，都唔係好願意同你傾太多，跟住俾一個叫做初步報價俾你嘅。咁所以你冇個初步報價，咁我想裝修我間屋，咁大約咩價錢啊？20万定100万啊？咁完全冇感覺。咁所以我哋發覺咧，好多時咧，個初步報價同真實嘅報價有好大嘅差距嘅原因咧，就係初步報價可能裝修公司唔係太過好具體去睇究竟裝修裡面用啲咩材料，大約500尺單位差唔多咁樣啦，係嘛？就會係可能有啲咁嘅一啲態度或者叫做好簡短咁樣嚟做一個報價，但係當佢深入。佢真係度下尺啊，又睇到某一啲嘅結構啊，又或者某一啲嘅材料啊、物料啊咁樣，又跟住計計埋埋咧，就又另一個報價。所以我哋嘅調查都睇到，由初步報價同佢真正報價嗰個差距咧，就正負有成30% 嘅，即係加埋60%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差距，而呢個差距當然亦都會令到消費者喺個期望上面會有一個差距啦。咁你話如果平咗30%，當然會好啦，但係貴30%，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啲預算嘅失落啦，係嘛？咁跟住就會係喺裝修期間咧，我因為裝修呢一樣嘢咧，真係牽涉好廣好闊啊，而消費者自己嘅參與度亦都好高，咁所以喺好多情況下咧，咁都會有時唔一定係裝修師傅嘅，可能係啲消費者自己就哎呀呢樣嘢唔係咁好睇喎，我本來諗住咁樣係好睇啲，唔好睇，我想換啊，或我想轉啲物料啊，或者想加啲咩減啲乜嘢。好似頭先阿鳳嫻講，好多時喺呢一方面咧係冇實質嘅一啲範本，或者即係寫低落嚟啊，或者好清楚咁樣記錄低咧，咁呢個會導致咗之後嗰個爭拗嘅。咁最後就係關於完咗工之後嗰個保養維修嘅問題咁好多時我哋話喂執漏啊執漏啊，咁師傅話執曬啦，咁唔係喎，仲有好多執漏喎，咁或者係即係收咗個單位之後2-3个月又漏水又呢樣嗰樣咁你無從稽考，究竟係師傅手工唔好啊，定原本有啲咩問題？咁所以呢一方面咧，都係會需要預先咧喺其實喺合約嗰度寫清楚，令到咧消費者同埋嗰個 even 個裝修公司咧都知道究竟佢嘅責任係點樣。 各位听众观众啊，你哋有冇都曾经喺揾装修嘅时候咧，曾经遇过类似嘅问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如果你遇到啲更加奇难杂症嘅话咧，都不妨打嚟咧，同我哋讲讲你个状况系点样。不如你都逐个讲下，譬如即系真系喺揾装修公司嘅嗰个阶段啦。头先都讲话好多时候咧都要口耳相传啊，揾朋友咧就要揾口碑好嘅推介啦。咁其实呢一个环节上面，通常消费者可能遇到嘅嗰啲困难系啲咩咧？嗰上网揾啊，或者睇啲宣传单张啊，其实又可唔可以揾到合适嘅嗰间装修公司嘅咧？ 其实都唔容易噶，因为第一个行业嘅商户多啦吓，咁啊有好多咧嗰啲广即系，所以我哋就检视我哋啲广告啦，同埋做埋神秘顾客啦。咁我哋亦都系发现咧，消费者真系都几困难下嘅。第一，佢哋知识已经唔系好够啦，一生人有几多个装修自己做过啊，系咪？咁所以嗰个认知度咧就已经唔高啦。咁啊，当然如果话朋友介绍嘅，咁啊梗系好啲啦。咁但系个事实上咧就系、是、有时转咗手啊，又或者你嗰个项目经理系唔系咁个质素咁好嘅话咧，咁都系会容易令到嗰个工程咧就系、是、有出现啲差子，譬如工程延误啊，甚至烂尾啊呢啲情况。咁啊，但系喺我哋嗰、那个广告嗰方面嗰个嘅检视咧，其实我哋都发现咧有好多啲声称咧都好难去证实究竟系唔系嘅。譬如话你系讲紧零中伏啊、零烂尾啊，又或者有好多优惠咧，我哋就发现咧。差唔多係有少少先有而後轉售啊，或者係呢一個利誘式廣告啊咁樣，因為個原因咧就係、是。佢有好多好吸引嘅，譬如折扣可以你一張單可以幾時嚟幫襯嘅話咧就有八折，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原來已經冇咗㗎啦。咁但係你又寫咗喺度，有冇講話原來呢個優惠冇咗啦？咁又或者咧係送某一啲嘅優惠嗰陣時候，就原來一定要做某一啲嘅工程先得，但係喺嗰個廣告嗰度亦都冇講清楚。咁所以咧對個消費者嚟講，我已經唔識㗎啦。咁但係你咁講，我梗係覺得吸引啦。但係原來咧結局唔係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有少少。是在个都会误导咗个消费者噶，我哋会觉得。 同埋我见你哋话直情去揾报价单咧，去到呢一个步骤嘅时候，就算去比较啲报价单当中，都有啲困难喺度噶。 绝对难嘅，因为有啲就比较仔细啲啦，但系亦都系有啲比较粗疏嘅。咁所以当我哋去评分啦吓，嗰啲报价单嗰阵时咧，亦都多谢测量师学会嘅帮手啦，俾好多意见我哋。喺31项一个好嘅报价单里面有嘅项目里面咧，如果我哋讲个整体分数啦吓，100分满分，整体嚟讲得58分。咁所以咧，里面绝对有好多空间去改善。咁当然啦，喺啲报价单里面咧，个工程嘅项目整体费用有几多啊？又或者大致上一啲嘅工程嘅项目有啲咩嘢咧？喺个报价单系存在嘅。咁但系譬如话一啲重要嘅事项，保险啊，或者系第三者嘅责任啊，又或者系合法规嘅一啲嘅要求啊。咁呢啲咧就係、是、相對嚟講咧都好少咧，就係、是、有擺到喺嗰個報價嗰度。咁我就覺得咧，所以由一間我哋會講到我哋啲建議嗰陣時咧，就是、一個合約嘅範本咧就是、非常之緊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個行業自己本身嗰個嘅操守對法例嗰個嘅把關啦、啊、都係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參差嘅。譬如話喺我哋嗰個神秘顧客嘅過程裏面咧，當然就係會揾一啲地方問下佢哋可唔可以咁做咧。譬如話廚房轉趟門究竟得唔得㗎咁。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係熟悉法例嘅人咧，就會知道咧喺嗰個消防安全嗰方面咧，咁其實你嗰個廚房轉趟門咧係要審批嘅。係，亦都未必係一定要批准嘅，咁好視乎究竟你符唔符合嗰個消防嗰個嘅防火條例啦嚇。咁但係咧，佢哋就會話成75%嚇，我哋嗰個神秘顧客嘅見過嗰啲嘅商户啦，都話其實你可以自己做嘅，因為喺你屋企裏面咧冇人睇你嘅，冇人拉你嘅，你搏啦咁樣。咁其實你係將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咧係轉嫁咗俾消費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大家如果係仲記得嘅話咧，曾經有一個好大嘅新聞咧。就是拆牆啊，就竟然是拆咗呢、這個主力牆啦嚇。咁、但係咧，今次咧我都發現咧，就問佢哋呢幅牆可唔可以拆得㗎咁。咁但係咧都睇到你有成75%嚇、啊，即係3/4啦嚇。嗰、那個裝修公司咧都話即其實佢冇話一定要核實嗰個牆身嗰個嘅性質，純粹望下幅圖咧就話哦，望下呢幅圖我都熟㗎啦，呢一啲嘅樓盤呢個唔係主力牆嚟嘅，隨便拆得㗎啦。咁但係亦都我哋都問過啲專家咧，就係、是、其實一幅牆嘅厚薄唔代表佢係一定拆得嘅，因為可能有一啲嘅其他嘅原因，譬如話防火啊，又或者係嗰個結構上邊。 嗰幅牆雖然唔係好厚，但係佢一個好重要嘅牆咧，係唔拆得嘅。但係若果係未經核實嘅話，咁已經同個客講係拆得嘅話咧，咁就我哋覺得係略為有點而係誤導咗消費者，又或者可能係到去到個工程嗰陣時，佢先話俾你聽，哦，原來係唔拆得㗎，可能個設計又要改啦，又要附加費用啦等等。咁我係覺得咧，呢一啲嘅營商手法上邊咧，係嗰個業界係絕對需要改善啦，同埋我哋都睇到咧係有啲問題嘅地方。 如果真係按佢哋嗰個嘅指示可能拆咗嘅話咧，其實最尾係咪消費者有自己嘅責任？ 當然係消費者嘅責任啦，因為始終你係個業主啊嘛嚇。咁管理公司去還萬一出事，係追究邊個咧？啊，或者係政府去拉邊個咧？都係個業主，因為始終你係去同意去做呢樣嘢，你係擁有嗰個單位嗰個人。咁所以咧就個業界究竟有幾了解啲法例，同埋點樣去建議個消費者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咯。 我好似聽到咧，即係消費者啊，要去揾裝修公司嘅時候咧，自己嗰個嘅責任咧都幾大嘅。咁有乜嘢嘅建議啊，可以之後更加能夠保障到消費者嘅權益咧？喺做嗰個監察嘅時候，又可以揾邊個幫手咧？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千禧年代傾傾呢個話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欧洲行程后，接受中国传媒采访。王毅话：此行佢感到欧洲对华嘅理性认知正在增多，认为中国嘅发展符合历史嘅逻辑，欧洲对此不应惧怕，更加不应该拒绝。歐方對加強中歐各層級交往態度積極，對深化務實合作熱情好高，希望經貿、能源、綠色、數字、教育、人民等領域合作取得更多具體成果。中方歡迎歐方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機遇，積極參與中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進程。他又說歐洲各界都明確反對脫歐，他向歐方強調，去風險不能去合作，降依賴不能降互信，中歐要對世界經濟碎片化、保護主義傾向保持警惕，繼續奉行開放政策，堅持公平競爭，維護自由貿易，避免泛安全化、抵制逆全球化。只要中歐加強合作，新冷戰就不能就打不起來，對陣營對抗就搞不下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间中学的体育馆去年7月发生屋顶倒塌事故，造成11死7伤。省应急管理厅公布报告，认定事故是一宗因为违法违规修缮建设、违规堆放珍珠岩、珍珠岩堆放致使雨水滞留，导致体育馆屋顶荷载太大幅增加，超过承载极限，造成瞬间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报告提出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两名责任人员因病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其余责任人员中六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五人被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3名公职人员被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离、政务警告、政务降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级等不同处分，另有7人被建议给予罚款、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等行政处罚。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超过90分钟的会谈。布林肯在会谈后形容是一次非常好的会面，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又指美国和巴西正共同进行很多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对于卢拉日前指责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又将以军的行动和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布林肯说已经向卢拉表明美方不同意他的有关言论。巴西总统办公室就表示，卢拉和布林肯讨论20国集团峰会以及加沙和乌克兰和平等多个议题。卢拉重申他的和平愿景，并希望结束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双方亦都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7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及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五号货柜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狮隧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由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改编自小说《龙城三部曲》，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主线，讲述家人间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社工 Sammy 分享在菲律宾服刑30多年的阿林面对乜嘢困难和挑战？ 即系离开咗香港30多年，想追赶翻啲时间啦。屋企嘅30年时间积落嚟嘅嘢，其实都要即系契机或者一啲时间可以俾佢哋去即系慢慢再建立翻啲关系咁样。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2024年2月22日，劳工处展开2周特别行动，针对性巡查全港架设大型竹棚架地盘。 消委会发现家居装修报价单收费条款不清晰，建议制定范本加入冷静期。 夏宝龙今日起来港考察7天，了解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最新情况。 东电社长就泄漏核污水致歉，岸田文雄要求向日本国内外解释。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同大家咧喺呢一节啊倾紧啊，就系啲消费者去揾家居装修嘅时候咧，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嘅一啲难题啊。咁大家有冇试过咧揾装修嘅时候，你哋遇到嘅困难系啲乜嘢咧？你希望去点样解决呢啲嘅疑惑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喺直播室咧，除咗阿凤平喺度之外咧，仲有我哋两位嘉宾啊，有消费者委员会副主席彭楚夫啦，同埋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喺度嘅。咁啊，除咗两位喺度之外咧，我哋都听一下咧。聽眾朋友可能他們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就住這個話題有他們的意見的。我們電話旁邊有羅小姐在這裡，請兩位呢戴起個耳筒，可以聽到羅小姐呢她跟我們分享她的意見是什麼了。早晨，羅小姐。 是，你好啊。早晨啊。 你好啊，請講。 是這樣的，我有一年呢就裝修就找了師傅，傾大家傾單的時候呢，我就說我不要那個叫做暗藏嗰啲電線啊、水喉嗰啲嘅，咁我話明線得噶啦，咁佢就唔出聲，佢就話得咁樣。到做嘢嗰陣時講好曬啦，做嘢嗰陣時做到一半啦，佢就話 唔得喎，唔好睇噶，你仲明線，仲暗線啦，我加多你幾多幾多錢啦，咁樣喎。 嗯。 咁我翻嚟同屋企人商量，佢就話：誒，梗係唔好啦，佢明明係陰你噶啦，一個專業人士點會話而家先至話唔好睇啊？落單嗰時佢唔講咁樣咯，唔得啊，唔好俾佢賺啊，咁樣嬲咯。咁啊，我就唔肯啦。唔肯做明线，我就坚我嘅明线咯。咁佢冇办法啦。到装修嗰阵时，落单嗰时，讲明两个月起货嘅，四个几月都未起到货俾我啊。 嗯，明白。咁即系多谢罗小姐嘅意见啦。听落去咧，就两位都几似系寻日你哋个调查报告边讲啦，譬如就系延迟咗去交货啦，同埋咧就系、是、可能喺究竟啊商讨究竟点样做嘅时候咧，都有啲暗藏嘅收费喺度，系咪都系常见嘅状况嚟嘅咧？消费者系咪通常都遇到呢啲问题？佢哋要求系点样啊？ 呢啲真係常見嘅問題嚟嘅，因為喺我哋嗰1200個投訴裏面咧，佔咗成42%啦嚇，都係講緊服務質素嗰個問題。另外咧，有28%咧就係講緊嗰個工程嘅延誤，或甚至爛尾啦。咁跟住咧，嗰啲嘅爭拗咧，好多時都係講緊嗰個價格嗰方面嘅爭拗啦。一係就係點解你加咗嘢之後，你唔話俾我聽嗰張單震撼咗咁多嘅咁啊？但係另外一啲咧就係、是你覺得咁樣收係合理咩？或者係有一啲係總之冇溝通清楚啦嚇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會有啲拗數嘅情況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好常見嘅一啲問題嚟嘅。其實最嚴重嗰啲咧，就真係貨不對版啊，爛曬尾啊，跟住然後仲話我已經交咗貨噶啦，你覺得交唔到貨咩？咁即係呢啲嘅呢啲係最惡劣嗰啲嘅情況啦。又或者係交咗貨之後咧，因為表面上邊好靚，但係原來咧裡面咧就暗藏好多問題啊。咁而啲暗藏問題咧，好多時就係個屋主啦嚇住咗幾個月之後先至會發生嘅一啲問題咯。我哋都有一個個案啦，其實我哋最高金額嘅個案嗰260万嗰個個案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咁啊諗住裝修好之後就入住啦，咁但係點知過去嗰之後嗰幾個月咧，就發現好多嗰啲昆蟲啊，好多啲黑色粒粒嘅嘢。點解咧？咁揾幾多揾唔到，滅蟲又搞唔掂。但係後尾咧就揾一啲專業人士再去睇嗰陣時咧，就發現係啲物料同埋有漏水，所以就真係滋生咗好多昆蟲咯。咁後尾呢一個個案都好嘅，我哋卒之都可以幫佢調停到。咁嗰個裝修公司願意幫佢處理翻呢啲問題。 其實咧，你哋嗰個嘅調查入邊咧，成個嘅研究咧都有係訪問到啲消費者，佢哋嗰個意願係啲乜嘢噶嘛？佢哋嗰個嘅認知調查入邊，你其實見到佢哋個渴求又通常係啲乜嘢嚟嘅咧？ 其實咧同我哋今次嘅建議都好不謀而合嘅，不過有少少改動啦。當然我哋嚇咁第一樣嘢咧，佢哋話你最好俾個黑名單我，總之有個黑名單嘅話，我唔揾嗰啲就得噶啦。咁啊，呢個係一個第一個建議啦。第二個建議咧就係、是、可唔可以有一個標準嘅報價單標準報價同埋合約嘅範本，因為佢哋話我真係唔識睇，我真係唔識比較。個個都唔同，個個用啲字又唔同，寫嘅嘢又唔同，咁我真係唔識比較，咁可唔可以有一個標準嘅範本？咁第三咧就係、是、可唔可以當我有爭議嗰陣時咧，就有一個比較確立嘅爭議嗰個處理機制嚇，因為我都唔知去邊度投訴，我都識嚟揾消委會啫，咁但係唔係個個識噶嘛，咁可以點樣去處理呢啲爭議咧？咁仲有咧就係、是、發牌制度。佢話最好咧就係啲裝修公司發牌，冇牌嘅就唔做得，咁啊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啲。呢啲都係消費者嗰個嘅訴求咯。 其實你哋個建議入邊，我見有四方面嘅，即係包括咧就係講到係有一個認證嘅規管啦。其實係咪就係都係針對緊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個黑名單制度或者係發牌制度呢一個嘅角度嚟到去睇嘅咧？ 係啦，其實我哋就係唔係黑名單啦嚇，因為黑名單就比較負面啲，我哋反而不如係平衡翻嗰個業界嗰個可持續發展咧，我哋不如有個白名單啦。個白名單就係透過一個政府認可嘅認證制度，就係喺一啲呢啲嘅家居裝修公司係透過佢哋嗰個唔同嘅經營模式同埋規模咧，可以對佢哋作出一個認證。咁即係話嗰個要求上邊咧，如果個銀碼比較大啲嘅，咁當然嗰個要求可能係會高啲啦。包括佢哋嗰個安全啊、財務管理啊、人力資源啊、過往記錄啊、爭議處理機制啊等等咧，我哋可能個要求就會高啲啦。但係亦都一啲細啲嘅公司咧，都可以作出嘅認證。咁我哋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個消費者可以去從邊一個渠道去找到一些有質素的裝修公司去選擇。 同埋喺唔同嘅工程或者係個或者係佢規模上面咧，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選擇俾佢哋。 咁使唔使話有啲乜嘢特別嘅機構去做咧？聽你講其實都複雜噶嘛，去評估佢哋都多個方面啦。其實頭先講到話，譬如人力啊，佢哋嘅過往經驗啊等等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條件啦？咩機構去做？點樣為唔同嘅大小嘅規模嘅公司去做個認證咧？ 嗱，今次其實我哋睇到咧個可行性係可以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如果我哋執行起上嚟，因為咧我哋睇到咧有法定嘅機構啦，譬如話係呢一個建造業議會啦嚇，佢哋亦都有一啲工程嗰個嘅工程公司嗰個嘅認證啦嚇，咁呢啲都係自愿登記嘅制度嚇，咁但係咧同埋咧喺私人嗰方面咧，我亦都會睇到有一啲嘅獨立嘅機構咧，佢或者係一啲嘅商會啦嚇都係有一啲叫優質承辦商嘅一啲計劃出咗嚟嘅，咁但係點解可能嗰個認受性又或者係嗰個接受程度仍然唔係咁高咧？個原因就係第一係始終係個別咁樣做咧，個消費者就會諗啦，我信唔信得過㗎呢一啲嘅計劃？係咪呃我㗎？又或者嗰啲公司係咪都係糖水滾糖漁啊咁樣？可能嗰個信心嗰方面咧就冇咁高啊。咁另外咧就對個行業嚟講咧，始終去申請呢一啲嘅認證，佢都會諗啦，究竟我申請咗呢個認證之後，對我嗰個商譽可以增值咗幾多咧？同埋亦都有一定嘅成本，因為我哋睇到咧有啲咧都幾貴下㗎，都要幾萬蚊。一個比較平啲嘅，可能都要成幾千蚊去到成萬蚊。咁所以佢哋都會真係諗。若果我攞咗呢個認證之後，對我個增值有幾多？咁若果係一個政府認可，有一個清楚嘅規範，有透明度嘅一個要求，而去認證嘅話咧，咁大家嘅信心指數高啲，個採納應用又會高啲嘅話咧，咁大家個參與度亦都會高啲咯。 我見到咧，無論係即係消費者個意見啦，亦或是我見你哋個研究入邊去睇其他地區佢哋嗰個做嘅方法咧，都係發牌嘅制度嚟噶嘛，即係一個註冊嘅方法嚟到去做啦。咁其實係咪仲？可以一路永日啲啦，其實。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嗰六大市場咧，有發牌，亦都有認證嚇。發牌咁當然就係真係有某一啲嘅工程係一定要有牌先至做得。咁但係咁樣就會扼殺咗行業裡面咧有好多中小型嘅公司，可能佢哋真係冇咁嘅能力去攞到個牌照咧，佢哋就冇生意做噶咯。但係對個消費者嚟講，亦都唔係一件特別好嘅事。個原因係可能佢哋嘅選擇就會少咗啦。啊，咁我哋考慮到成個業界嗰方面而家個狀態啦，大中小有唔同嘅一啲嘅商户，咁若果係透過一個認證嗰個計劃嚟講咧，我哋覺得係作出一個最好嘅平衡，即係大嘅亦都可以參與，中型小型嘅嗰啲都可以參與，咁啊消費者嚟講亦都係有一個最大嘅裨益，因為佢最緊要就知點揀啫嚇。 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咧？譬如頭先講話認證嘅話，都可以有唔同機構去做個大中小唔同規模去做啦。咁其實發牌可唔可以都係將佢即係 break down 佢分散啲，逐個牌照細細地都照攞咁樣得唔得咧？ 其實個成本係會非常之高噶嚇。咁同埋我哋會睇到喺個坊間嚟講咧，都係有唔同嘅計劃咧，係自己係運作緊嘅。咁我哋覺得，若果係循序漸進咁樣去處理呢、一個規範呢個行業咧，其實一個自願認證計劃咧，係一個好好嘅入門嘅一個方法咯，同埋係一個最低成本嘅方法。記住就係消費者最緊要就係有一個好嘅渠道幫我手去揀選一啲有質素嘅裝修公司。唔係一定要發牌，最緊要佢哋係有一個規範喺度。咁而個業界亦都好希望咧個門檻唔好咁高，等我亦都可以參與其中。咁呢個就係我哋所想象中嘅平衡。咁而喺海外都係噶，唔係個個要發牌，係都係有認證嘅計劃，同埋做得好好。譬如話英國就已經係做得好好。 而家其實有冇啲類似咁樣嘅認證嘅機構係做緊嘅？ 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香港係有個別嘅一啲認證機構，但係點解個認受性唔高咧？就是、因為大家。唔知信唔信佢好啊嘛嚇，咁但係若果我哋個重點就係政府係牽頭同埋肯係認可嘅一啲機構去發呢一啲嘅認證去處理呢個認證計劃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個認受性就會高好多咯。 但始終都係一個自愿嘅認證制度啦，即係嗱，如果真係啦，而家都見到係有一啲嘅認證喺度，不過就都係認受性唔高喎。如果將來都係話自愿認證，但大家都係礙於下個成本嘅考慮冇去做到嘅話，咁係咪可能長遠都要考慮向住發牌呢個制度，先至能夠真係叫做處理到問題？ 其實去到長遠發牌嘅制度咧，就即係話 大家個行業嗰個操守仍然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真係需要用一個好大嘅社會嘅成本去用發牌嗰個制度啦。呢一樣嘢唔係大家想睇到嘅，大家都想用一個好有效率嘅方法去處理咗呢一個問題。咁所以我哋覺得好希望就係透過一個認證嘅計劃，譬如一啲工程咧，其實香港而家都有啲認證計劃，亦都係運作得非常之成熟，同埋係好有成效嘅。咁我哋都係希望仿效翻同一個模式咁樣去做咯。 嗱，各位聽眾觀眾，如果咧即係你哋對於呢個揾裝修公司、揾裝修師傅嘅時候咧，遇到咩困難，可以繼續打嚟87231。如果有一個認證嘅制度，如果係有認證同冇認證嘅話，你哋又會點揀咧？可以打嚟187231咧，反映下你哋嘅意見嘅。咁而我見到建議入邊咧，另外一個咧，即係我覺得可能短期內比較容易啲處理到嘅，就係有一個嘅標準嘅報價單嘅範本啊。其實呢一度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嘅咧？嗰個好處會係啲咩咧，彭生？ 正正咧就系头先讲到，即系发牌咧呢个成本咧好高，社会成本好高。咁其实我哋发觉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呢啲投诉咧，都系出于好多一啲细节嘅嘢冇一开始讲清楚，咁啊导致到消费者同嗰个装修公司喺成个过程之中咧有唔同嘅争拗。咁所以我哋睇翻包括海外咧。都是好推動一個叫做標準嘅一個範本。咁呢個標準範本包括佢個報價單啦，同埋佢個合約。咁喺呢一個標準嘅範本合約裏面咧，咁我哋而家一般嘅報價單裏面當然係講話幾多錢啊，簡單話做啲乜嘢啊等等。咁但係其實裏面係需要有更加多嘅細節嘅。好似頭先羅小姐嗰、那個。嗰、那個案件咧，咁其實如果有個標準範本咧，咁其實已經唔會出現嘅啦。啊，咁佢除咗有講要點樣去裝修，咁裡面會寫得好清楚。啊，我要係做明先，咁收幾多錢？啊，咁亦都講明啊，我要幾耐完工。咁如果超咗工之後又點樣做法？無論係扣錢又好，或者係點樣佢承辦商或者個裝修公司要點樣做翻啲乜嘢等等，咁呢啲都可以寫落去。咁所以而家我哋嘅標準範本咧，基本上咧我哋提議啊，除咗有工程咧嘅逐項係將佢寫低落嚟，包括佢嘅時間表啦，包括佢嘅我哋叫做付款分期付款嘅錢啦，有好多時而家我哋都發現。啲裝修公司一開始就係唔該俾四成五成錢我啦，咁一個月後又俾多五成四成錢我啦。咁對於消費者嚟講，喺錢嗰度，即係資金嗰度，一兩個月內我就俾咗八成錢你，咁我好冇，佢哋係好冇保障。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都係好重要。咁頭先亦都講到嗰、那個譬如話維修方面又點樣咧，執漏又幾耐咧？啊，保險嗰方面又點咧？同埋最重要咧，裡面要寫翻清楚。里面所做嘅嘢啊，系合法嘅啊，即系消费者要清楚。譬如话头先讲到嗰个厨房门嗰度啊，可嗰、那个装修公司里面就要写住啊，如果你要咗个厨房门嗰阵时咧，啊一系就业主就嚟揾专业人士将呢一样嘢去评估翻，然后做翻，或者由装修公司去做，咁就可以厘定清楚所有嘅法律责任啦。權責問題，咁所以呢個標準嘅一個範本一出咗嚟之後咧，就會減少好多嘅一個問題，就喺源頭嗰度減少啦。 即係咪頭先阿羅小姐都有講話，佢譬如遲咗、延遲咗，想追翻啲錢啊咁樣，其實可能喺嗰個標準嘅範本嘅嗰個報價單，以及係個合約入邊，其實都可以咁樣寫明啦，可以追翻幾多錢，點樣追啦，係嘛？ 冇錯，其實就可以寫埋，譬如話譬如我哋而家鼓吹緊嘅推動嗰、那個另類嘅爭議解決機制嚇，咁、呢個都可以寫落去嘅。咁寫落去就係如果大家真係叫做有拗叫啦，大家亦都協商唔到啦，咁點咧啊？我哋就去一齊去做協商啦。咁去邊度協商等等，咁呢啲都可以寫清楚嘅情況下咧，其實唔單止保障消費者，亦都保障裝修公司嚇。咁喺雙重保障下咧，我相信咧。就好多嘅拗撬咧，係自然會冇嘅。咁如果我哋見到一個大幅嘅一個減少喺投訴或者喺呢一方面嘅問題下咧，其實仲有冇需要用咁大嘅成本做註冊咧？ 咁你覺得係咪要強制每一間裝修公司都要用呢一個嘅範本咧？ 我哋唔會話好強制佢嘅，因為我哋係鼓勵佢哋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要喺消費者喺教育嗰方面咧，甚至乎業界教育嗰方面咧。 推動嘅。咁當然整體嚟講，我哋成個行業有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係想解決呢一個問題。呢個係一個老大難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應該都一齊係大力去推動做呢一樣嘢。當消費者去到一個裝修公司，咁佢話。咁裝修公司俾佢一個即係好隨便一張紙一個報價單，可能佢知道有呢個範本，佢就話：，我想要呢個範本啦，或者我可以就咁下載落嚟。嗱，你不如用呢個範本簡單啲寫落嚟，咁其實已經做得到。裝修公司亦都可以，譬如消費者唔知道就話：，我有呢個咁嘅範本，我就攞呢個嚟做啦。咁樣樣，我相信就可以最好咁樣保障大家。 嗯，喺嗰個合約裏面咧，我補充幾樣嘢啦。就除咗話啲條款我哋係羅列得清清楚楚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啲倡議嘅。一個好重要嘅倡議咧，就係我哋希望引入一個7日嘅冷靜期，即係話咧個消費者為咗種種唔同嘅原因突然之間佢要取消呢個交易，又或者係比較完之後咧，發覺原來裡面仍然都有啲漏洞，佢自己有啲不安嘅，咁都可以喺一個7日裡面咧就可以去取消呢個合約。咁當然啦，係從嗰個商户嚟講，我已經幫你做咗好多嘢噶咯，咁我點算啊？咁我哋其實都喺呢個建議裡面咧，所有嘅冷靜期我哋都要咁樣講嘅，就係可以收一個合理嘅行政費，係大家商户係已經係同意咗一個嘅行政費，嗰個係商户可以收。咁其實咧，對個消費者嚟講咧，都係有提供再進一步嘅保障啦。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我哋覺得長遠嚟講咧，都可以喺嗰個訂金嗰方面，或者係嗰啲嘅付款嘅方面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個託管嘅機制，去將啲錢去俾另外一個人去看住先。咁你真係完成咗個工程啦，係全部嘅嘢合乎質素啦，合乎合約嗰個嘅釐定嘅條款啦。咁然後我先至去俾翻錢嗰個嘅商户咧咁。咁當然咧，因為咧喺而家香港嚟講咧，呢啲嘅裝修嘅工作，即係呢啲嘅服務啦嚇，就冇話用一個託管嘅形式嘅。咁但係正正過往咧，就萬一你俾咗成80%或者好多嘅訂金之後，佢真係走咗佬，揾唔到人嘅話咧，個消費者個風險就係喺翻佢嗰度嘅。佢要從民事嘅渠道去追索，咁但係好多時爛尾就或者係突然之間走咗佬嘅，就好難追噶啦。咁所以咧，消費者風險好高。但係如果長遠有一個託管嘅機制嘅話咧，我哋覺得對個消費者咁大嚿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保障。 咩人比較適合去做呢個託管嘅角色？ 其實係譬如話係我哋睇到外國啦嚇，有啲銀行可以做到啦，又或者一啲秘書嘅服務公司啦，喺香港其他嘅一啲嘅服務裡面咧，都係有呢啲託管嘅服務嘅。因為我哋始終呢個研究報告係咁大啦，同埋比較長遠啲啦，呢一個建議，咁我哋未有好深入咁研究。但我哋覺得咧個可行性係存在，同埋對雙方都有保障，唔淨止係話對個消費者，因為另外一邊就係若果個消費者好唔合理嘅話，我明明係已經跟合約做曬啦，佢都唔肯俾錢，咁點算咧？咁但係如果一早係根據合約條款已經擺咗啲錢喺個託管嗰度咧，咁佢亦都係應該要放翻啲錢去俾嗰個嘅商户。咁當中可能會牽涉一啲嘅成本，咁但係若果係呢一個成本係大家係覺得係可負擔同埋合理，亦都俾大家提供到一個保障嘅話咧，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值得研究嘅地方。 其實咧，講到話個合約咧，如果即係唔係強制大家去做嘅話，我見到測量師學會咧，佢哋話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即係叫做合約嘅範本嘅啦，而家有做緊。不過咧，就可能有陣時咧，某一啲工程入邊未必係有專業人士參與，所以咧就冇廣泛咁去應用。驚唔驚呢個情況可能都往後嘅時候會發生啊？ 咁呢啲就要好。靠我哋隨後嘅宣傳推廣，係令到大家係去接受呢一個範本啦。因為做咗出嚟冇人用嘅話，就嘥咗啲功夫啦嚇。咁我哋覺得可以繼續去優化啦，同埋去做好呢個範本。咁同埋咧，就要加強嗰個行業嗰方面嘅推廣，仲有消費者教育。因為如果消費者識得比較，咦，你有冇用一個合約嘅範本先？點解你用唔到啊？咁我情願要一個有規範嘅合約範本啊！咁但你唔肯嘅，咁係咪你有啲問題啊？咁其實久而久之就係會令到大家成個社會嗰個氛圍就住呢一個裝修嘅行業咧，知道原來有一啲嘅合約範本可以用，知道可以提升嗰個業界嗰個服務。透過個認證計劃係有一個好嘅渠道俾我去揀一間好嘅裝修公司嘅話咧，咁其實隨後嗰啲爭拗就會少好多咯。 啊，這個你們其中一個建議呢，加強消費者教育。最後都想講埋就是兩分鐘時間左右那個另類的爭議解決機制，現在其實不是剛才都講有做緊的做調解，不過個成功率比較低而已，就是那這個的建議又可以怎樣做得好一點 呢？我們消委會的工作就用調停的形式去做的，就未是一個完全正規的調解的方法，我們是比較我們叫 informal 即是非正式一點，但是又容易一點，因為一個調解的程序裡面在法律裡面是寫得很清楚的。我們都是會建議先調解後仲裁或者是專家裁定，因為調解那個的好處呢，就是在如果在個坊間也都已經有一些專業的人士，他們是對裝修有一定的認識，加上他們有一個調解那方面的技巧的話，其實就很容易幫雙方去達成一個共識和一個協議，令到件事是用最低成本的方法去處理到那個問題。那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好的處理方法。但如果合約那裡沒有講清楚究竟有糾紛的時候我怎麼處理，那大家又是不知道怎麼找個處理方法的啫。所以我們覺得在個合約裡面講到明清楚那個另類爭議那個解決機制是怎樣去做法，先調解後仲裁或者專家裁定的话，那对那个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最后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消费者，譬如他真的在施工途中有一些新的加或者减的时候，可能合约未必写得那么清楚的嘛？ 我觉得最重要呢就避免口同鼻拗，做了任何的改动或者讲了任何东西，这些沟通呢最好就记录下。如果可以的最好就白纸黑字啦，咁大家签翻个名啊，我同你讲点样改啊，或者话点样褪啊。咁如果唔得啊，或者大家而家咪成日用嗰啲 WhatsApp 啊，嗰啲类似嘅嗰啲软件咧，就都 cap 翻个图，做翻记录啊。将来如果一个唔好彩需要用到嘅话，都起码有呢啲咁嘅证据。 好啊，多谢晒两位。 其实我哋做咁多嘢都系好希望消费者有一个好安乐嘅屋企啦。 多谢晒两位，有彭楚生同埋有黄凤娴喺度嘅。今日咧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一阵间再见。 2024年2月22日，劳工处展开两周特别行动，针对性巡查全港架设大型竹棚架地盘。 消委会发现家居装修报价单收费条款不清晰，建议制定范本加入冷静期。 夏宝龙今日起来港考察7天，了解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最新情况。 东电社长就泄漏核污水致歉，岸田文雄要求向日本国内外解释。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上一节咧，同大家讲到就系消委会做到嘅研究调查咧，就发现啦，其实咧就系多消费者咧喺揾呢个装修公司嘅时候咧，都遇上各式各样困难嘅。譬如喺一开始嘅时候做资料搜集咧，已经有好多资讯系唔清晰啦，跟住咧到去真系做到装修嗰下咧，又可能会大家会有啲唔同嘅拗叫啦，跟住又会有啲延迟收货啊、起货期又会迟咗啊等等嘅问题。咁佢哋咧就有四項嘅建議，包括咧就係引入一啲認證嘅制度啦，同埋咧就係要有一個嘅好啲嘅消費者嘅教育啦，亦都有一個嘅另類嘅一個調解嘅機制，以及咧就係會要有一個標準嘅報價單嘅範本嘅。咁大家點睇咧？你有冇遇上類似嘅問題咧？可以打嚟18723咧，繼續發表你哋嘅意見嘅。咁就住呢個話題咧，其實發展局咧都有回覆過查詢嘅。咁就佢哋咧講。讲到话将会系了解详细了解报告嘅嗰个建议内容之后，考虑系咪要作出跟进啦。从政策嘅角度咧，当局认为应该要继续秉持风险为本嘅原则，考虑有效运用执管嘅资源，并且作出平衡，避免过度规管而窒碍个别行业嘅发展。又话咧，如果室内装修啊系涉及到建筑工程，无论个工程本身定系负责工程嘅承建商，都已经系受建筑物条例规管。不过条例规管嘅目的咧，就系保障建筑安全咁话噶，你哋点睇咧？打嚟18423311啦。电话旁边有黄小姐喺度，早晨，黄小姐。 早晨啦。 系， 我非常赞成你哋有一个报价单嘅标准报价单。譬如，因为如果我系想揾两个比较下咧，而家系好困难嘅。佢哋入嚟嗰个报价单系写得好唔同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有自己有经验咧，就系、是。 如果是交足佢做好晒交足，但是是迟咗两个月啊，咁令到我好唔方便，因为我要搬走呢，呢啲咁嘅情形系点样有保障呢？ 系阿黄小姐，可唔可以讲下嗱？以前你未冇一个标准报价单，你要去比较唔同公司嘅时候，咁你会点睇咧？ 咁解释我需要啲咩？我自己写得好清楚，我需要啲咩？咁、就叫佢哋入个报价单咯。咁你去唔同个公司问佢哋，佢俾一张纸，佢咪写佢有时唔跟翻你个项目噶，佢就写咁多咁多钱、一个 grand total 咁样。咁、你系好难A 比B 嗰张单系唔同嘅。你好难确定到底争咁，即系有争，譬如争15%，你唔明白点解有个平啲，有个贵啲。又如果系唔写清楚个时间。因为咧，如果佢系拖慢你咧，佢哋系有着数嘅，但系好多时就系、是，如果系拖慢咗，但系终于做好晒啦，咁你点同佢拗咧？ 唔知 点 追 讨 系嘛？好啊，多谢晒黄小姐嘅意见啊！咁大家有冇啲类似嘅状况咧？即系可能喺要比较搵边间建筑公司、装修公司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花多眼乱啦。咁至于头先啊，黄小姐讲到嗰个咧，即系点样追讨翻咧？其实咧，消委会有建议嘅，就话喺嗰个嘅合约边咧都写埋一个付款保障啊，希望长远可以系谂下点样将嗰嚿钱咧由一个第三方做一个托管啊，到咧真系大家。是妥協咗，按所有嘅費用咧都係可以俾嘅時候咧，先至去拎呢嚿錢出嚟嘅。大家又點睇咧？繼續打嚟18431，有陳先生，早晨，陳生。 係，如果有第三方託管嘅話咧，就架床疊屋嘅。咁咧就嗱，首先咧就裝修咧就好複雜嘅，你揾私人同揾設計公司咧，個費用咧起碼相差30%以上嘅。你設計公司人哋都要賺噶嘛，都要夥計噶嘛。要同你監督工程嘅，以100萬個單，即係裝修費嚟為例嘅話咧，咁咧就設計公司最少賺你30%，哇好多喎、咁樣，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基本上咧一分錢一分貨，但係首先咧就喺合約寫明咧，嗱設計公司用有限公司嚟嘅，佢一定要簽合約嗰陣時候咧，佢要私人擔保嘅。如果佢哋唔簽私人擔保嘅，我揾 A 公司，跟住我咪執到甩，跟住咪開第二間 B 公司咯。仲有一樣嘢咧，點解私人擔保個好處咧？喺個董事嗰度啊，你可以隨時轉噶嘛。你轉董事唔緊要啊，你咪總之你同我簽嗰陣時候，當日個董事你又要擔保翻嘅成個過程，唔係好似頭先消委會所講咁簡單啊。你每一個項一個細節，每一個工程嘅報價、泥水，譬如話譬如防漏、拆嘢，每一個譬如淨係清拆嘅費用啊，都唔同嘅，你可以相差成一倍嘅價錢。同埋你睇下邊段時間，你喺年尾同年頭，年尾啊個個都趕工程，邊得閒同你做啊？你俾雙倍人工，人哋都唔得閒同你做。其實咧，就甚至要報價咧，譬如瓷磚，你用大陸瓷磚實價咧，瓷磚定係點樣？因為咧有啲人話啊、哎，我用假設啊，用50蚊一尺咁樣，50蚊一尺有 discount 嘅。你去瓷磚鋪，你用喺砵蘭街嘅瓷磚鋪同喺大陸嘅瓷磚係唔同嘅。如果你寫明曬話我意大利瓷磚，但係意大利嘅牌子大陸製造又唔同，好難，即係我好難一概而論嘅。但保險費咧就一定要包嘅，所以咧唔係即係我就即係義務幫人哋，即係幫我自己兄弟做嗰陣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屋企人做嗰陣時候咧，就發覺咧係好多好多嘅。你其實基本上咧喺出邊咧，你唔爛尾咧，你已經係好好噶啦。 阿陳生，你本身係咪做呢一行㗎裝修？ 係啊。是啊，我不過咧，我就我冇錢賺嘅，只不過咧，我揾翻我自己老嘅師傅，一退休差唔多70歲，60幾歲，後生40歲揾錢嗰啲咧，比依家我自己揾個師傅嗰啲咧，你預相差25%至30%到啦，即係好似我依家幫緊我哥做緊一開為二嘅單位咁樣，40蚊報價，40萬報價咁樣。但問題嘅話咧，如果你俾出邊嘅話咧，嗱，我唔計我自己份人工啊，你俾出邊我自己相熟嘅，但係好好手工嘅，佢起碼我估計起碼要45至48。如果計埋我嗰份嘅話咧，你基本上要60萬。如果真係嘅，因為好多好多入邊嘅細節，即係跟要跟嘅嘢咧，同埋你話工程嗰、那個個時間咧係好難 control 嘅，因為咧你真係睇你落雨啊定係。打風啦，定係咩天氣咩季節？ 唔可以一概而論，唔係好簡單，即係我只係希望消委會或者一啲測量師學會嘅話咧，你列曬出嚟，再執一執，點樣去報價，點樣去喺個時間上。首先咧，你唔希望佢爛尾嘅話咧，佢就一定要私人擔保嘅。如果你冇私人擔保呢樣嘢嘅話咧，佢隨時走咗佢嘅，咁咧你就話俾你知咧，個手尾就好長，同埋咧。 阿陳生，我都想問一下嗱，譬如你話，即係我都聽得到咧，你講話喺嗰個合約裏邊咧，好難係好逐細句細目遺咁樣寫。但係譬如寫翻大概有啲乜嘢嘢啦，或者即係叫做大家都統一翻有一個範本，起碼我去比較 A 公司同 B 公司嘅時候，都有一啲即係消費者嚟講容易啲去比較，會唔會都可能對你嚟講都係好事咧？起碼佢唔會覺得啊唔知頭唔知路喎。 唔係呢個係呢、這個係嘅，其實一個行內嘅報價咧，其實你哋都有啦。不過譬如泥水師傅幾多錢人工啊，做幾多工啊咁樣之類有嘅。即但係如果你包嚟做咧，又唔同嘅價錢嘅，七折八折嘅。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好難作一個詳細嘅比較，因為個手工問題、年資嘅問題。譬如你後生出嚟嘅，譬如你去做開水電，但係咧佢又即啱啱學緊嘅泥水嘅，咁你個人工又唔同啊嘛，所以你唔可以一概而論咯，就視乎咧就如果你揾到一個咧係好嘅話咧，其實唔即係你話好難就得，好容易就得，但係咧就記住一個設計公司同私人做咧個相差最少30%，但你自己問題就係、是。你自己去點樣去取捨啦？如果自己公司咧，佢翻埋你去監督個工程咯，就係、是、咁多啦。 明白，好多謝曬陳生啊！最後咧，仲有趙小姐喺度嘅，早晨，趙小姐。 喂， 係請講，你有咩意見？ 我咧就幫個女兒投訴一下啫，即係個裝修佬啊，好無良。佢咧即係我個女嗰度裝修咧，就即係俾佢睇咗啦，約咗佢乜睇咗就話10萬元裝修，咁啊佢就。拆咗嗰啲電線啦，同埋啲櫃，咁啊跟住咧就上嚟同我個女講話要收錢買即係買材料啦。咁我個女就好啦，咁啊寫咗支票俾佢70,000元，跟住佢收咗啲支票咧就一路就打電話打唔通，再打俾佢咧佢話佢撞咗車，咁啊跟住咧再打俾佢咧佢啲將個電話都取消埋，跟住冇辦法追到佢。收咗啲錢啊，冇做嘢啦，淨係拆爛嗰啲嘢，你話幾無良？你話呢個裝修佬？ 明白，就算啊。如果嚟緊咧，消費者委員會咧，佢哋有一個嘅建議，就話有一個認證嘅制度，即係有一啲合資格嘅，咁就有一個即係認證認可啦。咁樣你覺得會唔會好啲咧？咁 我覺得好嘅，係啊，嗰啲認證係。 哦，好啊，多谢晒赵小姐嘅意见啦。咁大家又点睇咧？有冇都曾经啊经历过一啲不幸啊，或者唔愉快嘅啲装修经历？又或者你觉得好似头先陈生咁样讲嘅，其实喺装修业界咧都有一啲有一啲回应啊，可以做得更加好嘅，或者个困难喺边度嘅，可以打你1872311咧，继续分享你哋嘅意见。我哋一阵翻嚟讲下其他话题。 90分钟走遍世界。 挪威学者最近研究用手写字同用电脑打字时学生的脑神经活动情况，印证了手写真是有助记忆，因为会同时产生视觉及动作讯息，处理越多讯息对大脑更有益。因此建议学生在小学阶段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手写训练。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呢一次咧同大家讲一下啲小巴牌价同埋佢哋嘅生意嗰个状况啊。如果睇翻咧，即系小巴牌照喺旧年咧过去，应该过去12个月咧个跌幅咧就系28%左右嘅。咁但系咧有啲嘅报道咧就即系再数得再前少少啦。由2011年开始去计嘅话咧，话2011年咧嗰个牌价高达系750万嘅。不过咧即系最近啲报价咧可能系得翻70万啦，或者至到100万嘅啫。那個跌幅都幾大嘅，所以咧就最近咧就傳出話係有銀行咧就針對嗰啲結欠400万至到去500万嘅車咧，就佢哋咧。 就係 call 窿啊，即係要求你即刻就還錢，如果唔係咧就會扣押個小巴。咁其實都見到就有的士小巴商會就即係都有出聲明啦，其實就有講到係話冇一啲咁樣嘅事嘅咁啊。其實咧而家係因為嗰啲供唔起嘅，所以先至會俾人 call 窿，即係其實就冇發生到咧即係大量嘅冇發生到咧就係大量嘅小巴咧被銀行 call 窿嘅情況喎。咁我哋咧都即係問一問啦，業界咧，其實咧而家係小巴業界嗰個狀況啊，經營嘅問題係喺啲邊度啦？係咪真係出現咗一啲 call 窿潮啊？抑或是係可能係供唔起錢咧？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會總主席啊張漢華喺度嘅。早晨，張漢華。 早晨啊，張鳳平。 早晨啦、問下你先，即係你有冇留意到冇啲 call 窿呢個狀況啊？ 我哋總會咧就咁旗下啲會員咧，我問過曬，亦都佢哋每月都向我投訴過冇 call 窿嘅現象。只要你有啲賺400万會以上嘅，總之你準時工會，銀行唔會 call 窿嘅。因為目前而家啲已經有成一百部車啲差唔多已經財務要拖翻擺曬停車場噶啦，佢 call 窿你都冇必要嘅，得 call 窿你而家都冇人要嗰啲車，幾十萬冇人要咁 call 佢為咩啫？佢情願你去供款俾佢好過啦，銀行，所以佢唔會做呢，暫時唔會做呢樣嘢噶。 我見金管局都有一個即係尋日都有個聲明嘅，我發言人咧就話據金管局從活躍於小巴貸款嘅銀行了解到咧，相關銀行咧一直都支持小巴業界嘅，就算咧近期業界面對客量下跌咧，同埋經營成本上升咧，銀行咧都係喺客户仲繼續有還錢嘅情況底下，就唔會要求佢哋提早還錢。咁但係其實根據你嘅了解咧，而家係咪真係都經營好困難？咁又多唔多行家可能佢哋真係還唔起錢嘅咢？ 係啊，如果你啲經營困難咧，你同銀行傾咧，銀行有個期限嘅大概十一月。有個時間十二到啦，咁咧大概供一萬息20%，即係大概要還50,000到俾佢得噶啦，咁樣咯，即係唔使話照正常工會咁樣嘅，即係俾你透透氣嘅咁樣。 但係我就見即係好多啲報道都講話，其實係有唔少人真係供唔起喎。你了解到個狀況，你身邊朋友嗰啲係點啊？咁 有，因為。因為講下小巴背景先啦，紅小巴都咁慘啦，因為咧只要咧嗰、那個2019年咧新冠疫情嗰時咧三年期間咧，嗰小巴生意都跌咗50%啦，同埋咧就係電話線開咗之後咧，嗰啲通經過紅啊嘛，九龍城啊，咁嗰啲的士啊大受，咁咪小巴生意大受影響啊，咁司機收入下降咗啦。咁嗰啲司機就轉咗行啦，冇人揸啦，咁樣啦，咁影響到嗰啲車就冇人開，咁車之後被逼咧就係減租咯，所以而家啲租金就咁平咁原因啦，咁樣啦，咁而家租金平之中咧，咁佢而家供俾例如嗰啲正常工會又供以20,000+嘅，而家目前租金就租400蚊到嘅，成架車啊400蚊到嚇，咁成架車咁佢變咗佢就係、是、400蚊，咁佢供20,000+，咁佢實上係即係20,000+，佢當佢爭銀行400萬計啊，20,000+啦，供20,000+，咁佢實上係供唔起噶，冇辦法供噶。 多唔多朋友可能佢哋都真係唔供啦咁。 有個朋友最高峰2011年嗰陣時就800,000+連牌啊，830萬買嘅，買嘅。咁如果你咁供法就冇得供噶啦，七成成三。嗰啲幾十萬，爭銀行700,000，咁點樣700,000成一個月供成40,000+嘅嘛， 係 咪啊？咁點樣供啫？咁而家我有啲好多車子咧，有幾部，有啲十部啦，因為睇到個前景就唔係好樂觀啦，同埋咧亦都係呢幾年時間咧就係、是。疫情時間咧，即係喺度供，因為貼錢貼貼啊，都冇本事貼啦，好多都已經係交翻俾銀行啦。咁係有咁嘅現象，係有我好似有幾個車子已經交翻俾車行，交翻俾銀行啦。 最後問一句咧，我見有商會就建議話將小巴咧轉做大灣區跨境出租車，提供點對點服務，你點睇啊？20秒啫。 咁、那個紅衣小巴係服務香港市民㗎嘛，咁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咧？政府就未必批准啦。 好啊，明白，多謝曬你啊，張漢華。張漢華咧就係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嚟嘅，大家點睇咧？打嚟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广州南沙力心沙大桥今早被船只撞击，桥体断裂，桥上有车辆跌落水，目前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事发道路已经实行交通管制，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处理。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考察调研7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汇报，包括听取财金官员的汇报，晚上同官员晚宴。他访港期间亦都会同行政会议、立法会、区议员、商会两个律师会、传媒代表等会面，并计划落区探访与市民交流。警方表示，为了确保夏宝龙的考察调研顺利进行，将加强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队连同装甲车剑齿虎，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定时的高姿态反恐巡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欧洲行程后，接受中国传媒采访，在谈及慕尼克安全会议时，王毅说，这次会议的报告以多书为题，反映出欧洲对国际局势的悲观情绪。在与会期间，他与各方广泛接触，强调应该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应该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唯我独尊，应该坚持追求共赢，坚决避免多输。王毅又说，乌克兰危机和以巴冲突是当前两大国际热点，正在全球范围产生负面外溢，他此行和各方就此深入沟通，最突出的感受是虽然形势仍然不明朗，矛盾仍然很突出，但各方的共识正在增加，合作的意愿正在上升。他向各方介绍了中方立场主张，强调必须坚持政治解决思路，不放弃劝和促谈努力，积极寻求公正合理方案，防止更加严重的后果。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因为员工罢工连续第三日关闭，官方网站刊登告示警告说，如果罢工继续将导致更多干扰，又为对旅客带来不便致歉。員工星期一開始罷工，要求薪金增幅和門票銷售掛鈎，以及改善有135年歷史的鐵塔保養。有工會代表曾經揚言，抗議行動將持續幾日甚至幾個禮拜。埃菲爾鐵塔每年為巴黎市賺取幾百萬歐元。巴黎副市長說，新冠疫情令到鐵塔長期關閉，損失1.3億歐元收入，他希望工潮可以解決。呢齊鐵塔兩個月內第二度罷工，員工去年12月亦都曾經罷工，擔心外界會對7月巴黎奧運產生不良觀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有霧及有一兩陣雨，日間相當温暖，市區最高氣温約27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氣温稍為下降，星期五及星期六風勢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5点，升咗42点，总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8点，升4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中国中药4.2升7.7，友邦保险65.9升7毫，汇丰控股58.95跌1.25，阿里巴巴74.4升0.5，腾讯289.4升6毫， 美团76.9跌一毫，携程336.6升5.2，网易168.2跌3.2，中国平安36.1升一毫，建设银行4.88升一仙。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日元150.35，瑞士法郎0.879，加元1.349，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1点，升咗599点。港金报18,9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41美元，卖出2,027.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而家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系车多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海丰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排到去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跟住提翻你一啲资讯啦，由于天气转坏，今日同埋听日来往香港、广州南同埋天津西部分嘅高铁列车班次将会取消，乘客可以浏览官方嘅网上资讯或者向车站了解详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手下留情，区区呈现，勾勾有缤纷。今次我哋去将军澳。 诶，问住先，九龙城就有泰国嘢。 诶，问住先，尖东就有灯饰。 沙田又有单车。 咁将军澳有 将军 澳。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走匀18区。 2024年2月22日，劳工处展开2周特别行动，针对性巡查全港架设大型竹棚架地盘。 消委会发现家居装修报价单收费条款不清晰，建议制定范本加入冷静期。 夏宝龙今日起来港考察7天，了解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最新情况。 东电社长就泄漏核污水致歉，岸田文雄要求向日本国内外解释。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咧，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啊！电话旁边有陈小姐喺度嘅，早晨，陈小姐。 你好，我是想讲装修的。咁本身呢我就屋企就諗住執少少嘢嘅啫，咁自己執啦，咁諗住搵个又近又喺呢度屋企附近嘅有即係有年资嘅人帮手啦。咁我都之前都有隔过价嘅，咁就本身就换諗住换厕所水泵，咁两父子就过咗嚟啦，咁跟住佢就做得好诚恳啦，咁点知咧？佢话我个厕所嗰个水箱咧黐住个墙啊，咁佢哋就喺度即系撒啲弄重啦。咁阿仔又喺度锯嚟锯去，锯咗成半个钟头，锯唔开。咁我就话算啦，打烂佢，再整个新嘅。原本咧就可能系用1000蚊去换个水泵， 點知咧佢就打爛咗我個廁所啦。 嗯、 跟住就就搬走咗。跟住我就同佢講咁好啊，我哋個廁所咧比較細啲，我去你個鋪頭就去攞一個啦。佢話唔使度噶啦，一定啱噶啦。咁我就話要度一度位，佢話唔使度。咁我梗係信佢啦，因為佢鋪頭佢自己嘅貨。佢車咗去鋪頭時候咧，佢就攞咗個現成嘅，佢就捧裝去我屋企，咁裝啦。跟住裝完之後就點知咧轉頭咧，我俾咗錢佢啦，佢就即係用咗2800去換咗個廁所。跟住咧就佢就話就閂唔到道門，咁我就話俾佢聽閂唔到門。跟住佢就話俾我聽，你點解之前唔講？咁我就話唔會個廁所你走咗去就會發大噶嘛。咁佢死都唔肯幫我換翻，我錢就俾咗佢啦。咁我就冇辦法啦，都要屈服佢。咁我好啦，咁我佢個鋪頭冇細廁所，咁我自己又去另外個鋪頭咧，捧一個廁所翻嚟2000蚊，又捧咗個廁所翻嚟 ，total 淨係換個廁所2800，咁咪4800。原先嘅街價都係2800，就已經有個套餐，有個廁所，我俾多咗2000之餘，跟住就見佢好似即係都肯幫我跟進啦。咁我自己就再揾人即係通渠，咁同一時間有通渠師傅嚟啦。咁通渠師傅呢個又係好大個規模嘅屎乜乜啦嚇。咁咧就係幫大公司做嘅，咁我諗住格價又話衞生好，廣告嗰啲廣告好好咁樣，但我冇睇評論。跟住佢嚟到就話我哋啲大廈，我哋啲 house 咧就一棟過嗰啲咧就設計好唔得嘅，你又呢度塞嗰度塞，我而家通唔到啦。佢就斷鐘計，一個鐘就1000蚊，佢就撒呢弄重嗰個人咧又用咗我一個鐘。咁呢個同一時間整廁所嗰個人咧，佢就喺度啦，啊咁啊，我幫你啦，咁佢又喺度撒呢弄重啦，又幫我鋸斷，因為我喺花園嗰條渠，佢又幫我鋸斷咗。咁咧原來啲裝修價又好 frustrating 嘅，本來1000蚊，咁我就話啦，喂1000蚊，我淨係通個渠都係1000蚊啫，你同我鋸開個窿俾佢通，咁都話要1000蚊，跟住佢又講價，哎呀好啦800蚊啦，咁好，咁人喺度啦，通渠佬喺度。鋸喉師傅喺度，即係廁所嗰個師傅喺度，咁算啦，唔再玩啦。咁又俾佢鋸，鋸完之後又係撒呢弄蟲。 嗯，明白。 隔離又話啊漏水喎、啊，你又幫我去整埋啦，又要嗌裝我1000蚊。咁、 啊、 算啦，咁整完之後咧，咁啊搞下洗手，又整到我個水喉咧，即係可能本身都日久都要執下嘅。咁啊水喉嗰度咧又漏水，咁我就話啦、好啦，你又同我換啦。咁點知咧佢換完之後？呢個先係要同大家分享。水喉分好多 part 嘅，水喉頭、水龍頭啦，下底有個水喉管啦，跟住通渠下底個渠咧，跟住佢就每一 part 整完之後，2800又係2800，整個換個水，換埋個水喉。轉頭又漏水，我話俾你聽，喂師傅，你啱啱同我轉咗個水喉頭漏水喎、哦，佢話。我聽日先幫你跟啦。點知聽日咧，佢又同我計第二個日嘅價錢。又收多我1000多蚊，咁、后屘咧佢就揾个仔嚟做，我话唔系，你琴日爸爸先同我做，我话最终我俾翻条喉管嘅钱你，咁点知咧佢爸爸嚟到嘅时候咧，佢话你唔俾啊，我剥烂你间屋。 理解啊，听到阿陈小姐咧，即系分享佢呢一个不愉快嘅整去装修啊，做啲小修小补嗰个经历咧，系其实系除咗系个钱嗰个支出之外咧，都听到系费时甚多嘅。咁大家有冇啲相似啊、类似嘅经历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1嘅。电话旁边咧仲有李小姐喺度，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请讲。 我咧就想分享咧，我之前裝修嘅，咁我咧就住喺頂樓連天台啦。咁啊，天台咧之前有僭建物拆咗，咁啊諗住揾人整翻嗰個天面啊，靚啲鋪曬磚啦，嗬。咁咧就都相當唔錯，咁啊就好欣賞我裝修師傅同我整得幾骨子，但係喺若干年後咧，我上邊嗰個有個雨棚啊嘛，我拆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咧，咦屋企滲水啦。咁啊，揾師傅嚟揾原因啦。結果咧，係咩原因咧？原來就係因為我上手個裝修師傅咧，將佢裝修完嘅所有物料啊、煙頭啊、膠樽啊，甚至乎咧有一笪地方咧，佢係磚下邊咧係一啲廢料嘅膠袋，佢將佢整刨咗嚟做一個填充物。即係應該就係用水泥啦，或者係紅毛泥咁樣做嘅。但係咧，佢個做法就係咁樣，所以咧就令到我個天台咧 哇！真係好慘啊，直情好似落雨咁啊！咁咁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同埋我哋即其實點樣可以去令到呢啲師傅佢即唔好做啲咁惡劣嘅行為啊？同埋因為我哋俾咗錢佢噶嘛，我仲額外俾咗 tips 佢，哇！我話你做得好好啊，哇！原來後尾先同啲朋友傾咧，原來佢裝修嗰行咧，嗰啲師傅好多都係為咗員工之後唔使掉垃圾，將所有嘅垃圾交樽。又少啲紅毛泥咁樣去令個天面表面上睇落好似好好咁樣，同埋有一樣嘢呢，原來啲裝修師傅係唔鍾意我哋睇住佢做嘢嘅，我亦都感覺上呢一個其中係一個好大嘅原因，點解啲裝修師傅話我做嘢嘅時候呢，我唔希望雇主喺度睇住 好啊，多謝曬李小姐分享佢嘅經歷啊！大家都喺呢個揾裝修啦，或者個裝修過程當中咧，好似都聽到有好多不愉快嘅狀況。你哋嘅經驗又係咪咁樣嘅咧？有好嘅經歷都可以同我哋分享㗎，1872311。電話旁邊咧，今日我哋揾嚟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會長啊，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咧，我哋講下另一個話題啦。早晨啊，李耀培。 早晨啦！ 先同你，因為尋日就見到，即係喺立法會嗰度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啦，黃英豪啊，講嗰個電子道路收費嘅先導計劃，佢就問其實嗰、那個嚟緊嗰個究竟會係幾時決定幾時，同埋點樣去落實啦？政府有冇評估啦？咁最緊要咧就見到政府個回應咧，就講到話，因為而家都行緊三隧分流啦，咁啊亦都見到有成效喎。咁啊隧道口整體車龍咧塞車情況有舒緩啦，咁就話會密切觀察住個過海交通情況啦。咁而家咧就話現階段咧就係冇一個嘅落實時間表嘅。如果係中環同埋其他鄰近地區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就冇一個落實時間表啊咁。咁你覺得點咧？因為即係如果數翻歷史，呢個電子道路收費1983年就開始研究噶咯喎， 幾十年啦。 係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關譬如三隧分流試啊，佢個成效好嘅話，就唔使行電子道路收費？你點睇咧？ 嗱，當然嘅，喺我哋駕駛人嗰、那個睇法咧，就都歡迎咧。琴日林局咧就佢作出一啲就話啊，而家都有啲成效喺三隧分流。咁再要睇一睇啦，所以喺電子道路收費咧就未有落實嘅時間表。咁呢個咧係我哋汽車會或者揸車人都表示歡迎嘅。不過大家都要留意翻咧，電子道路收費咧係改善交通嘅一種嘅方法，而且係一種係幾古老嘅方法啊。咁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回顧翻咧，即係唔好話香港，我哋幾十年前都開始提。其實全世界咧，就而家仲係用緊電子道路收費嘅國家唔係好多嘅。咁最耐嚟計，當然啦，就係新加坡啦嚇。新加坡佢行嘅嘢好快，同埋地方真係好細嚇。咁譬如英國啦、瑞士啦、挪威啦，都有係好多好多年前行電子道路收費。咁你其實香港喺我哋覺得就話，上年已經行咗電子道路收費嘅喎，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哋行咗二通行不停車收費，咁呢個都係電子道路收費一種喎。咁同埋咧就係話，好似而家三隧喺個分流，佢政府用咗係不同時段嘅收費，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電子道路收費嘅一種。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今次政府林局佢哋即係去係咪再要考量咧，再去睇咧？咁其實我覺得政府真係要作出一個好重大嘅決定之前咧，都係要理順好多樣嘢嘅。不過大家都明白，電子道路收費只係一個即交通嘅措施嘅一種嚟嘅啫。其實最主要乜嘢？最主要就係減少交通嘅擠塞啦，改善空氣嘅質素同埋持續。咁大家都明白啦，而家香港已經推行咗乜嘢啊？電動車啦。以往嚟計中環啊，其他啲又話好多私家車啊，好多車喺路邊嗰個空氣污染啊，而家嚟嘅陸續都冇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全部都用咗新能源啦、電動車啦，咁所以電子道路收費佢改善空氣嗰個方法已經係俾其他嘢取替咗嘅。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響電子道路收費，當然佢個好處就可以有交通嘅擠塞啦，改善空氣啦，咁但係另外有啲就話社會嘅影響都要留意嘅，因為某啲地區如果佢揸車嘅朋友每日都要去嘅，或者每日都要翻去嘅，咁嚟計係咪影響咗響佢哋嗰個一啲係要俾錢嘅話係嘛？咁同埋係公唔公平啊？同埋仲有基礎建設好唔好啊？等等。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應該政府係全面咧係作一個研究評估啦嚇，咁咧就先至能夠咧可以深入去睇。咁不過我正話都好坦白講翻，電子道路收費係過往幾十年前減呢個減少交通擠塞嘅方法嘅一種嚟嘅啫。 不過就要即係講翻啦，咁而家喺現世代，其實減少個交通擠塞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係方法咧？譬如就講中環咁樣啦。嗱，雖然咧即係局長講啦，話三隧分流咧，隧道口啊或者過海嘅嗰啲車流咧，見到係有一啲改善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譬如就咁講話因為喺2020年嘅時候，即係就做緊中環同埋附近啊嘛，2017年開始，sorry 應該係。咁嗰陣時其實，譬如淨係針對中環，咁我見有啲專家都會講係多老闆車喎，其實本身嗰度就已經係多車喺度噶咯喎，即係呢個係咪其中一個方法咧？咁 係啊，嗱，所以我覺得電子道路收費就絕對對呢啲冇影響嘅，因為好似你正話話齋，啲老闆車俾錢有乜所謂啫？我照牌嘅係嘛，因為照牌入去都得嘅啫嘛，係嘛，我俾錢咪得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林國琴日都有提翻嘅，佢啲藍點講，即係話佢話作為一個要檢討啦，咁同埋係三隧有少少分流咧，呢個係事實㗎，即係東隧同紅隧係嗰個繁忙時段係車少咗，不過嗱，呢個亦都要平心而論，西隧係多咗啲車，不過咧喺我哋揸車人咧。西隧多車就因為商用車多咗，同埋佢唔會阻礙到其他區域，因為佢排呢通常呢就係喺西隧口一路去呢，佢都唔會阻到其他嘅一啲即係道路嘅使用者呀或者其他嘅區份，咁呢個係有別於以前東隧同埋紅隧嘅呢個下。咁同埋呢係林局有提到呢，佢話好可能呢就喺電子度收費，咁亦都有一個實施，係咪係會整體去睇，同埋有一啲叫做電子流光啊，甚至一啲電子嘅一啲交通嘅管理，嗱呢個好重要，因為你一個成功嘅收費咧，咁好似你正話話齋，我有錢我咪入去咯，咁但係佢點去管理咧？啊，咁佢就要有個執法啊，或者嗰樣嘢，咁當然而家要配合翻咧，就係話。呢個警察或者交通部一個叫做電子流光，同埋佢嗰個一個我哋叫智能嘅交通管理系統，咁呢個都好重要，因為你要成功要做一樣嘢咧，唔係單靠收錢就得嘅，因為好坦白，收錢我俾錢咪得咯，但入咗去仍然塞車，仍然冇位泊車，我仍然啲車周街擺嘅時間咧。咁對於個電子道路收費真係失敗， 因為其實譬如你頭先講話新加坡有做咧，佢哋都有啲成效報告噶嘛，佢哋都有講話譬如實施之後兩年啊咁樣，咁進入商業中心區嘅交通嘅流量咧就減少咗係大概10%至到去15%啦，咁佢擴展去到咧即係快速公路收工嘅時段嘅話咧，嚟到去到嗰個時段咧去壓制啲車流嘅話咧，嗰、那個嘅交通流量咧減幅就去到20%至到30%添嘅。即其實好像又見到其他地方是有些成效在這裡，可能有人都願意給錢，但是也都會有一些不想給那麼多那麼貴的，可能就減個車流的嘛，不嬲嗰個想法是這樣的嘛。其實如果真的要推的話，那個壞處在哪裡？ 我想真的要推電這裡收費，就即對於那個區域，我想最主要那個區域，那個區域的經常要用的人士有些不公平了，因為佢嗰度係擠塞啫，但係其實擠塞係唔關佢事嘅，因為佢好早以前已經搬入去嗰度嘅咯，係嘛？咁嚟計呢個解決嘅方法，當然我都正話講，電子道路收費係一個解決交通擠塞嘅一種方法，但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 好啊， 咁係啊，當然啦，能夠譬如汽車轉乘啊，孖餐食政府做得好啲，好似而家嚟計，坦白講翻，我揸車咁多年啦，我而家去中環我都好少揸車嘅。 因為點解咧？嗰度冇位泊車，你都唔需要電子道路收費，咁我就會係搭地鐵過去。咁其實呢、這、一個Martin 或者大量嘅運輸做得好咧、其實自不然咧，某啲地區咧嗰、那個擠塞程度會減少咗嘅。 好多謝曬你要陪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揾嚟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咧講下深水埗重建啊。早晨啊，施麗珊。 早晨你好。 早晨啊，因为见到市建局就预告话嚟紧咧都会去更新深水埗重建蓝图噶啦。咁我见你之前即系上年又好啦，或者再早前咧，其实都有即系连同深水埗嘅基层咧，其实就有表达到啲诉求嘅。其实大家而家个最关注个位喺边度咧？ 我谂嘅居民其实因为成个深水埗咧系成千百栋都会研究啦，咁居民关注如果真系佢要拆嘅时候，其实佢有冇有安置啦？咁同埋其實嗰個時間表啊，各樣嘢啊，大家都好心急嘅嚇。咁、有一啲係好想要拆嘅，有啲就好擔心，如果拆嗰陣時佢係咪合資格安置，咁而埋到時知唔知去邊？咁佢哋都好希望佢哋有機會去開會啊，俾意見啊。咁同埋就另一個就係話，其實佢哋住喺嗰個區，好多時係好靠深水埗成個嗰、那個比較平嘅網絡啦。咁、所以大家係即係想睇下，如果重建會唔會保留一啲扶贫嘅功能咧，吓、即系呢啲都系佢哋关注噶啦。 啊、我見特別都講到，即係因為深水埗區咧，即係多㓥房户啊，咁可能咧嗰、那個本身個租金係相對嚟講吸引啲啦，亦都係頭先講啦，生活各樣咧可能個生活水平都低少少，令到佢哋就繼續留喺度。係 啊，佢哋話好多時啲店鋪賣嘅嘢會平啲咯，街市賣嘅都咁樣。去過其他地方，俾我哋有啲搬咗其他公屋，佢都話真係貴好多，有啲甚至貴成倍嘅。 因為其實見翻即係市建局佢哋嗰個網址咧，特別都有講到話研究範圍入邊其實係1800幾棟嘅私人樓宇咧，當中超過係70%啊，或者接近接近七成咧，樓齡都超過50年噶啦咁樣。咁其實好似聽落去咧，係都有一個重建嘅需要喺度喎。咁大家如果真係需要重建嘅話，佢哋而家聽到譬如基層佢哋最需要嘅係啲乜嘢嘢啊咁。 我對佢哋嚟講咧，就係、佢可以參與俾建。第二就係有安置，而安置希望可以係最好就深水埗區啊，或者近深水埗區啊。咁同埋有啲就係話，如果佢其實安置唔到，佢要住翻嗰度，咁亦都希望唔好改到佢即係住唔到啊，個生活費好貴咯。 因為咧講嗰個收集意見啊，有一見到就即係市建局的講法就話多元的方式嚟收集意見嘅，咁最主要咧就係問翻啲業主，佢哋咧即係樓齡去到30年以上嗰啲，佢哋對個內部單位個內部啊、樓宇結構啊，同埋附近居住環境啲意見嘅，之後咧都先至係再落到去咧，就會話喺街頭度做一個深水埗地區意見調查。咁你又點睇佢哋呢一個嘅安排咧？咁 當然，即係有佢嗰個唔同嘅步驟啊，各樣嘢。咁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居民個意見租户咧，其實都緊要嘅。尤其是深水埗，其實大部分都係即係租客喺度住，業主係應該冇佔咁大多數嘅。咁同埋咁貧窮嗰班人，佢哋嘅需要，其實我哋都希望市建局會關注啦，同埋早啲去了解啦。咁甚至市建局嘅功能，大家都希望有機會去表達。所以佢收咗咁多地，可唔可以同政府合作？有啲嘢真係可以起屋屋咧，咁呢啲大家都係想傾嘅。 而家其實有冇人去接觸呢一班嘅居民，或者你哋有啲咩渠道可以做表達意見？ 就嗰啲就發覺市建局好似未接觸嗰個租户咯，多數都係業主啊，或者係一啲都有接觸我哋嗰個舊都有訪問我哋一啲，即係我哋俾我哋嘅會有嘅，但係就。 有冇话已经知道大概会做一个重建？其实可能业主方面都有啲新嘅举动，譬如会唔会加租啊，或者都想收翻等重建定点样啊？ 系啊，另一个惊嘅就系话佢哋都未有得安置赔偿，就俾人改手，呢个都系大家关注嘅。就如果系我会，其实如果发觉有啲业主知道会重建，改手啲租客，咁会降低佢嘅赔偿率咧。我哋覺得 呢個都 希望 同呢件事反映嘅，即係聽唔清楚啊，施麗珊。其實而家暫時都係租户係擔心，即係未有發生嘅係嘛？ 舊 有啊，其实已经成日都有发生噶啦。 嗯， 只不过投诉唔知去边度投诉，冇地方投诉啫嘛。好多时啲业主赶走佢哋，跟住其实就系重建咯。 哦， 佢哋先发觉哦，原来就系重建咁样。因为依家其实深水埗都有一啲重建嘅项目噶嘛。 嗯嗯嗯嗯。 咁亦都有一啲系佢，比如可能个细路仔佢系香港出世嘅，咁但系个妈妈系双程证。咁、那個細路仔又未夠18歲，咁佢哋又申請唔到公屋，咁呢啲佢哋又好擔心，即係佢哋住去邊咧咁樣。 明白啦，好啊，多謝曬你，施麗珊，今日咧時間到啦，同你傾到呢度啦，拜拜。